神一梦闪亮登场。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女神百分百，我是一梦。 我是虽然没有化眼妆，可是眼睛还是很有神的小雨。大家好，周末愉快哈。 那我们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或者呢，您可以在易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酒吧，就可以收听收看到我们周六非常精彩、颜值又高主持人带来的女神化妆间了。 没错，那么首先呢，还是要隆重介绍我们两位老朋友啊。这两位老朋友呢，首先是我们的妇女之友天一， 到底是有多老？ 没有很老，只是很好，好吗？大家好，我就是那个著名的妇女之友，每到周六周日就陪大家的嘉宾天一。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小峰老师，欢 迎小峰老师。 主持人好，听好，大家好，好久不见。 那小峰老师这次来呢，也是教我们一个小妙招啊，就是让我们的眼睛立刻变闪亮。那怎么变闪亮呢？这个问题呢，就留 在我们的 女神化妆间当中会呈现给大家。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就是女神麻辣烫。 Tomorrow way too far away, and we can get back yesterday, but we young right now, we got right now, so get up right now, 'cause all we got is right. 好的，欢迎回来。那女神麻辣烫的第一条呢，就是正确的坐姿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是大腿和这个身体应该保持一个什么样的角度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个图片啊。我不知道小雨平时坐姿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很正常，比较喜欢翘二郎腿。 其实这是一个特别特别不健康的一个坐姿， 所以也很好奇到底什么样是正确的坐姿。 图片来了。我们看一下这个坐姿，首先呢，我们的这个躯干呢，应该和我们的这个腿呢， 保持90度吗？ 保持一个也不是完全的90度，就是应该是 接近九十度 ，但是不小于90度。这样呢，就是既可以保证我们的胸腔直立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呢，大腿和躯干的角度是越小呀，然后我们的这个大腿正面和肚子的挤压就会越大，所以盆骨在这种压力下呢，会不得不向后倾，从而使腰部向后拱出去，形成一个不良的坐姿。但是 会给腰造成压力， 没错没错，就是对身体会特别不好，尤其是刚才小雨说的翘二郎腿是特别不好的。 可是我们现在此时此刻都在翘， 我一直在翘， 是不是翘时间长了大腿就会容易不过血？因为一个腿会压在另一个腿上， 而且会对我们后背的这个脊柱造成一个弯曲。是。 还有一种坐姿是男生比较爱用的，就是把整个腿搭在另一个腿上，比较直的那种。对，女生是二郎腿会翘嘛，男生是把腿直接平着放上来。 对对对，放。 然后我的感觉是这个姿势时间长了之后，我那个腿就拿不下来了，因为彻底麻掉。 对，因为我们知道小雨是就是健身这方面非常的厉害，就是而且小雨肚子上真一点肉都没有， 都一点赘肉都没有， 真的 不是一点肉都没有， 那太吓人了。对，一点赘肉都没有，但是我平时就会有赘肉。那平时这样做的时候，一定要尽量的这个幅度更稍微再大一点，往后倾一点，这样你的肚子上的肉呢就不会沉积下来。哎，这样。 这样对瘦身 应该 是 天 意啊。对，我摸到了我肚子上的赘肉。最近锻炼少，这赘肉有点多，一旦这样的话，整个赘肉就直接在这个胸前堆成一团的感觉， 嘟囔出来了。 对， 这样子的就会很丑。所以我们平时如果想淑女一点的话，一定要把我们的这个躯干夹角接近90度，不小于90度，这样对身体也会很好。那女神麻辣烫的第二条呢，就是如果每天出门呀就画一个眉毛出门，晚上洗脸的时候还需要卸眉毛呢？ 我最近很懒，你知道吗？因为最近天气太冷了，懒到我每天洗完脸躺在床上的时候，就连想抹一下面霜我都觉得伸手出去够那个瓶子不行，太冷，瓶盖太冰冷了。 为什么冷会造成懒的结果呢？ 想确实是这样。 所以如果只画一个眉毛的话，我可能会真的不太想 卸了。 对，但是这个做法呢是错误的啊。我觉得其他的女性同胞们不要学习这样，一定要去卸眉毛。就是大部分的彩妆产品呢都有含这种色剂，都有这种色剂，所以如果你不卸掉容易有残留，对我们 们的皮肤，就是我们的肌理会特别特别的伤害大。 哎，小芳老师，如果眉毛不卸的话会怎么样？你说脸不卸我知道会长痘，那眉毛不卸会怎么样？会掉眉毛吗？ 其实一天不卸也不会怎样吧。 不会掉眉毛，就像一梦说的会有一些残留， 对， 久而久之时间久了的话就会对你的皮肤造成一些影响， 一些伤害，一些伤害， 可能就会起痘。 对， 眉毛起痘了是吗？ 对， 眉毛长痘 很 多啊， 很正常， 很 多眉毛长痘，很正常。就比如说上火的时候，经常会就是眉毛这个根部这一块会起痘， 眉中间也有长痘痘的， 眉中间一个红点。 人家那是痣，你这是长的痘。 对，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个棉棒啊，或者是化妆棉蘸这个眼唇卸妆液，然后顺着眉毛生长的方向擦一遍，再逆着方向呢擦一遍，之后用洗面奶洗脸就可以了。 是的，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怕麻烦，为了我们的肌肤的营养啊。然后呢，最后一个女生麻辣烫呢，哎，这个我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就是关于短靴啊，就是秋冬季节嘛，短靴我觉得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单品。如果你穿上这个短靴呀，就是风度和温度呢都跑不了了。那接下来呢，就是要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有的短靴你看起来很好看，哎，模特身上穿特别漂亮，但是你自身之后买了之后却上身却不是很好看呢？我们看一下对比图啊。我们稍微看一下，哎，这有一个对比图，我们看左边和右边明显就是反差比较大。你看小雨你看到没有？你觉得哪个比较好看？如果以你的视觉角度来看的话， 我的视觉角度我觉得右边的好看。 你觉得右边好看是吗？没错，就是右边好看。我们再来看一张对比图啊，看一下，哎，这两双呢，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看？ 我觉得左边好看。 我也是觉得左边就是会更时髦一点。所以就是明明就是看着这些街拍照片里穿的比较酷的靴子，但是穿到自己脚上就会很丑。就比如举个这两张图片的例子，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左边的鞋子，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 再放一下图片给大家看一下。 对，左边的鞋子就显得比较老气，右边的就明显的显得比较时髦。 所以是不是说明这种驼色的这种颜色大家要慎重来选择？ 一个是这个方面，再一个就是和它的这个材质也是有关系的。比如说硬皮不合脚的，不贴脚的就有点死板。这样子，你看刚才我们看的这个第二张图片，你看它右边的那个皮子就比较硬显的。 对， 它这边的这个应该是呢子啊，鹿毛的 麂皮， 对，麂皮的那对，这种的话就会显得比较轻薄。 不过在咱们北京这样的环境，我其实不太建议大家选择麂皮。 为什么？ 因为很容易脏。我去年的时候有两双麂皮的短靴，我觉得非常的时髦，可是当我穿了几次之后感觉就永远就是脏脏的。而 且它打理是不是特别困难？ 对对，打理的话一定要送到那个专门 洗 鞋的 店 里面洗。但是它洗完之后你穿了两天又变成那样了。 就只能偶尔是为了时髦搭一下。 我比较推荐大家，比如像在北京可以选一些漆皮的。就是它一擦就会很干净很 亮 亮 的那种。 对，所以今天要给大家说一下，如果你要选择短靴的话有几点是一定要关注的。首先第一点呢，就是看底板。我们看一下图片，你看这个底板如果太厚重的话会显得很笨。你们看这厚底，旁边的那个是薄底。你再来看一个图片，哎，看这个是明显的一个对比。 对，很明显，薄一点点好看。 对，就显得很轻快很便捷。而且如果你这个像左边的这个图片的话，平时我们如果穿的话会显得有点腿短，会显得有点腿短，而且增加了厚度，时髦感也就是降了很多。第二个呢，就是看鞋头，我们看一下这个延伸腿部的一个线条。 这两年也很流行尖头的鞋。 对，特别流行尖头的鞋，我们看一下。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圆头， 但是尖头鞋我要提示大家的一点就是那个尺码最好。有很多人买鞋冬天的时候会喜欢买大半码，但尖头鞋就不要，因为如果你买了大一点的鞋的话就会显得脚很大。 是， 对，就它拉长线条的同时也会显得你的比例有一些。 没错，所以一般来说尖头鞋就会显得时髦一些。而且在视觉上会延伸腿部的线条，而且显得腿更长。但是像刚才小雨说的，就是有的时候那个尖头鞋会显 脚大， 会显脚大。对，那我们接下来就是看这个长度了。看一下这个长度，哎，差不多你像 长度的话，就比如说切尔西靴，它的高度呢是及踝， 嗯， 这样这个时候我觉得会显，而且它是有后跟的嘛， 嗯， 所以显得腿一个是拉长了，再一个我觉得因为有的人脚脖子会比较很粗， 对 对，所以就会遮缺点嘛，嗯。 我觉得这个长度短靴是最合适的，其实。 对对对对对对对， 如果再长一点的话，就会显腿短了。 是是是。然后要跟大家说的是，尤其是现在到冬天了嘛， 嗯， 冬天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靴子肯定会穿的稍微厚一点，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样的靴子切记不要买了，因为它本身它的外面的这个毛重感就比较重，它里面还要翻出来一些毛，就显得很整个人笨笨的，傻乎乎。 感觉这是学生特别爱买的那款， 一起放羊，或者是 学生对吧？学生们一起放羊， 初中啊，小学小，我觉得小孩穿着还蛮可爱的，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像初中高中生啊， 高中大学生穿着就有点没有那么时髦了，是吗？ 就有点奇怪，就显得笨笨的感觉。嗯，所以这个。所以我们还是总结一下，这个靴子呢一定要是先看底板， 嗯， 然后再看鞋头，再看长度，还是希望大家在这个季节呢选出自己比较合适的靴子， 是的，希望大家都可以美出新的高度， 嗯，是的。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女神化妆间吧。 Tomorrow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我是小雨。 嗯，那今天我们女神化妆间的主题呢就是小妙招啊，让你的眼睛立刻变闪亮， 哎， 不是滴眼药水啊，是画眼线。 是的， 对， 眼线对于眼妆对于女生来说真的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而且你画眼妆和你不画眼妆完全就是两种不同的风格。 是，我今天其实首先见到小雨的时候我会有一点感觉有点突兀，就是因为 你说的还真直接。 我说就是因为小雨今天只是画了一个眉毛， 我没有画眉毛，我眉毛就长这样。 大家听到谎言是怎么讲出来的了吗？就是这么讲出来的。 真的不画眉毛，婷宜，我眉毛就长这样。 哇，那你眉毛天生很浓哎。 对啊，我真的 很浓， 我从来不画眉，我家连眉笔都没有， 是修一下是吗？ 对对对。 哇，那好吧，那省了眉笔了， 从来不买眉笔。 哎，我觉得其实那这样的五官不用画眼妆，不用画眉笔，你的整个制装要省好多钱。 画眼妆，难道你没有觉得我很清纯吗？ 我觉得，我说实话， 他刚才用的是突兀两个字啊，不是清纯。 因为首先他擦了底，就是显得比较白， 嗯， 然后首先也是打了这个 口红， 对，打了口红， 嗯， 所以我会觉得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嗯，但是整个人显得还是很精神的，因为他的眉毛很好。 带不回来了，你就是用突兀两个字形容的。 下节目删好友。 所以今天我们小雨也是要当在我们节目的后半段当我们的模特，然后让我们的老师给他画一下眼妆，看一下整体的效果， 嗯， 又会和现在有什么不同。 是的，大家也可以通过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982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是的，没错，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嗯， 那首先我们先让我们小峰老师介绍一下眼线的一些基本知识吧。 嗯，好的，大家好，首先我要给大家看一下画眼线的工具。嗯， 好， 那最早期呢我们会用这种 眼线 笔， 给大家往镜头前拿来看一下。 对， 这是比较常见的眼线笔，能看得见吧？哎，两款都是。 对，这种眼线笔呢是我们最早用的，后来呢就会出现这种眼线膏。 嗯，眼线膏， 膏状的东西， 一步一步在升级。 嗯， 对， 看得见吧。 是， 哎， 然后现在呢这些东西也大家都还继续在用。 对， 但是推出了更好用的叫眼线液笔。 眼线液笔， 嗯， 刚才推荐的眼线膏和眼线笔都是比较容易晕妆的， 嗯， 但这种眼线液笔操作起来是几乎都不会晕妆， 而且适合新手来用。 特别适合。 对，而且显得眼睛会画得特别的黑，特别的亮。 哦，对，而且就是一笔，哎，就是画成功的几率会非常高， 比较高。 对 对，但是需要勤练习，手残党要勤练习。 一抖就那一笔不直，就反而很可怕，是吗？ 然后眼线笔是比较容易操作的， 嗯 但是晕妆的这种概率比较大， 太容易晕了。我其实现在不太建议大家来用眼线笔， 就是我推荐大家用的是眼线液笔， 眼线液笔， 用眼线笔大概在半个小时之内，如果是在我们直播间里面这种强光，十分钟绝对变熊猫， 就是整个眼睛晕开一坨，是吗？ 眼线膏也是， 眼线膏也会晕，它里面也含有一些油脂，就比较容易晕。 而且我觉得眼线膏不是 不太好操作啊，一个膏状的东西是吧？ 对， 它会 眼线膏，它有一个配的那个小刷子， 一个小刷子， 那个刷子我会把它弄丢， 不好装是吗？ 而且不好清洁，你总是要去洗。这种眼线笔就是又好携带，比较容易携带，然后。带着也不会说有漏啊，有洒，有断，也不会断。 对， 然后就是用起来的话也不用配刷子。 是的，所以平时换眼线的工具就是眼线膏、眼线液笔，然后 眼线笔， 眼线笔， 大家也都还在用。 对，那这个眼部的这个画法呢，我给我们简单说一下可以吗？ 眼部的画法呢其实还是分很多种的，其实主要是要看每个人的眼睛的形状的不同。 那首先放一个图片，我们看一下，这是这个眼型，哎，这是单眼皮，这是我觉得最难画的一种。 对， 因为单眼皮的人会抱怨说，他们一画上眼线，一睁开眼就没有了， 就没有 了。对对对， 这个抱怨好像是我刚刚节目之前聊到的。 你之前能画眼线干嘛？ 是这样，以前不会有演出嘛，在学校的时候，然后那个画的时候，哎，每个人都要画一下。 男生也要画吗？ 都要画，因为是话剧演出，他需要你带很重的妆感。结果那个化妆师特别郁闷，说画完之后，行了，你。走吧，就会睁眼睛，妆哪儿去了？就在我眼皮上面画了厚厚的一层上去，这样才能看出来我是画过眼线，否则就没有效果。真的是有，因为在舞台很远的时候看不出来， 根本看不出来。 对，不像你们这种双眼皮的就没有这个顾虑。 一个是这个，再一个就是它很容易晕妆。对，很容易晕妆，单眼皮。 对，是的， 是单眼皮。我们再来看一下，像这种，这 是双眼皮了。 双眼皮比较容易画， 对， 而且画的比较细就可以了。 对，只要比较细，然后其实我觉得双眼皮特别好画，怎么画都还好，就 怎么画 都 好看 出来。 这双眼皮是歧视我们单眼皮的是吗？ 没有， 也单眼皮也很好看，更有味道嘛。那除这两种眼睛的话，应该一般是首先什么，还有什么下垂眼呀，还有什么这些眼睛。 对，有很多不同的眼睛。你看化妆啊，化妆其实就是一种矫正，一个面部的一个这个靠往标准脸型去靠近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眼睛也是其中一部分嘛，每个人长得不一样，那眼睛有靠的比较近的，有离得比较远的， 对，有眼间距很大的， 对，眼间距比较宽，就会显得这个眼睛就往外扩，然后没有精神，那么就要把眼睛就让视觉上看起来好像眼睛就是比较标准啊。 还有那种眼睛是往下垂着长的，对吧？ 猫眼 脉动 往下垂着眼的长的那种。 是是是，一般这样的话就会看起来比较 没有精神，我觉得就感觉睡不醒的那种感觉， 对 吧？ 所以你就要把他眼睛看起来就是正常，然后 往上眼尾往上挑一下嘛，要 要画的眼尾往上画的比较宽一些。对。 还有 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眼睛的型， 拉近眼间距，这个也都是可以用眼线做到的。 拉近眼间距就是因为他的眼睛太往外扩了，所以要往前画，不能往后画， 就眼尾不能画那么多了。 但是我们亚洲人其实也有很多，就是眼间距宽的和眼间距窄的很多很多。眼间距窄就会显得后面比较宽，然后眼睛太集中。 我们那些外国人就五官长得非常立体， 对，很深邃， 抠抠眼那种感觉， 对， 确实是 特别好看。 对，平时我化妆的时候也是，我觉得眼线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就我每次一打完眼影的时候，你就是总觉得哎呀缺了点什么，哎，一画完眼线之后， 整个人就不一样了， 就是眼睛立刻就有神儿了， 对，一下就不突兀了呢， 对，一点 眉目传情， 真的是很记仇啊，一个人小以记仇。 但是我是觉得眼线是很重要的，所以还有比如像圆眼， 就眼睛比较圆的那种。 对，眼睛。 林心如属于是她那种眼睛比较圆圆的、大大的那种。 赵薇也是那种大大的眼睛， 但是 大 大 圆圆， 又大又圆， 又大又圆。 是他那个眼线一般是应该怎么画，就圆眼的那种。 圆眼其实是很多人会比较羡慕的一种眼睛，看起来比较可爱、比较大，但是它可能太圆了、需要画的稍微细长一点，我们需要把眼线整个拉长，让眼睛看起来不是这种圆圆的，圆圆的太圆。 哦，是这个样子、那我们看一个图片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眼睛啊，这些 这应该是个双眼皮的画法吧。 这是单眼皮， 这是单眼 皮的吗？ 这是适合你的画法。 哦，这适合我的画法是吗？ 是的， 适合单眼皮的画法。 看一下这几个步骤啊，简单看一下这几个步骤。 这个图会比较多一些。 现在我们放了一个很实用的图，大家也可以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来收看。 没错，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双眼皮的画法。 这是双眼皮的画法。 同时我觉得这个眼线呢还有什么内眼线呀、外眼线、一般我觉得这个内眼线是我得把这个眼皮扒开这样画的。 其实不太建议这样，这样会，如果你经常这样扒的话，你的这个 会做眼睛也不太好， 而且你的眼皮肤会松、会长皱纹啊，然后因为你经常这样拉它，所以不太建议。你可以找一个角度，主要是双眼皮，主要是画睫毛根部，因为你的眼睫毛是露出来，你睫毛根是能被大家看到的。 小光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经常就画眼线就会。把眼睛就是这样吊吊着，我们看一下我平时画眼线的这个方法，其实不太建议，就是会把眼睛这样子， 你会往上挑一下，对不对？ 因为 我也会习惯性的， 我心里会踏实，就觉得哎，我往上如果画稍微挑一点的这个眼线，我会踏实，就觉得我会按着我吊的这样子。 我懂， 就你就要把眼睛画的吊起来那种， 你是拉着画吗？ 这样才会觉得画完了。 对，我不太建议 这样的做法是不是？ 首先，我不太建议大家就是频繁的用手去拉眼周的皮肤，眼周皮肤本来就比较薄，也比较容易长细纹。你们现在太年轻了，就一定要注意，就不要大动这个地方。然后你画的时候你就照着镜子画，而且你这样拉着画呢，容易走形。容易画走形。你的想法是对的，就是眼睛呢不要往下画，就我们很容易画着画着眼线就顺着 眼睛这块走， 对，顺着就画下来了，很容易画的下搭。那你画到眼尾的时候就平着往后拉，如果你的眼睛没有下搭或者是没有往上掉的话，你就平着往后拉就 OK 了，画出来就很有神。 哇，原来是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眼线这一部分还是挺有学问的，就是根据你自己不同的眼型然后画不同的眼线，包括这个粗细啊、大小啊都非常有讲究的。 对， 然后当然我觉得像男生平时的时候不是也会画眼线吗？ 很少， 有场合，表演性的场合才需要吧，对吧？ 也是，就是会比如上镜之类的。 对， 会觉得很妖娆。 现在年轻小男孩出门都会画的。 哎，我也想问一下老师，就是比如像这个男生画这个眼线的时候，他们主要画一下内眼线就 OK 了吗？还是 如果不是单眼皮的话？ 看了我一眼， 男生我觉得他不会想让眼线那么明显。 对，男生就画得很细很细， 精神一点。 他们会主要是让眼睛看起来有神。 就可以了，是吧？ 对，所以那眼尾什么也不需要往上挑， 不需要，应该是。 对，他们不会去拉长，不需要去拉长，只要画在睫毛根部就好了。女生一般都会要画出自己的眼睛的形状，会显得眼睛大一些。 其实也就是说，男生比较喜欢画那种隐形的眼线。 对， 很有心机。 那隐形眼线能调整什么？比如说眼间距太大或者太窄，能起到这个作用吗？ 只能起到有神， 只能让它提亮是吧？让眼睛亮一点而已。 是的，所以我们不仅是光是一个女神的睫毛，也会帮助到一些 帮助女神的男朋友也要调整一下。 是，我觉得男朋友要是就是听我们的节目的话，会看我们的节目的话，我觉得哎，给女朋友，如果女朋友是一个手残党的话，教一下女朋友也 OK， 没有问题的。 对，男朋友学好了给女朋友画。 是的，那在我们节目的下半段呢，将会给大家做一下这个现场的一个试验， 哎， 小雨做我们的模特。今天，那一波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吧。现在稍微歇一会儿， 一会儿见喽。 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 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我是小雨。 嗯，那我们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或者呢您也可以通过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收听收看到我们今天的女神化妆间了。 是的，没错。首先呢还是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老朋友天一。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周六周日出现的那个妇女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我们很老很老的一个朋友。 对，老 是好朋友，不是老朋友。 当然了，还要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哎呀，老师， 对， 正面过来，老师，给 小峰老师。 对，有请我们的小峰老师。 今天小峰老师正在给我们要讲解眼线应该怎么画。 没错， 上半节已经讲了各种类型的眼睛应该画成什么样眼线，那么这回呢老师要打算给我们简单讲一下这个画到什么形状是最适合的，对吧？ 是的，没错。那老师可以先拿一下， 老师你拿一下话筒，然后您边 画 边给我们讲一下。 没错，我们上半段也是讲了这个眼线的这一个画法。首先我们先介绍了眼线的工具，眼线液笔、眼线笔还有眼线膏， 对，三种。 好，老师现在画完了吗？ 好，我先画了一个眼睛的形状，然后主要是为了给大家讲解一下刚才提到过各种不同眼型应该要怎么样去画眼线。 首先是最头疼的单眼皮是吗？像我这种 首先是什么样子的 单眼皮？可能要画的就是比较宽一些， 宽一些， 你要以你睁开眼睛的时候能看到眼睛有增加一些神采为准。 好， 然后现在红笔相当于眼线笔，对吧？ 对对对，我就用红笔，可能比较明显一些。不管任何眼睛画眼线，大家首先要画的位置是眼睛的中间的部分。 哦，一定要先画中间是吗？ 先画中间。 你难道是从头开始画吗？ 我是从尾巴开始画。 啊，先画眉眼尾是吗？ 我先画一下眼尾，因为我先把它挑上去之后，然后我再往前画。 哦，这样是不对的是吧，小芳老师？ 如果你已经画得非常有经验了，然后知道自己画成什么样就可以了，那没有问题。 但初学者还是不建议，对吧？ 初学者建议先从中间画比较保险。 好， 然后也是要先画睫毛根部。睫毛根部如果不画的话会显得眼睛就是露白，你的眼睛的这块肉会露在外面，没有跟你的眼球衔接上，也会看起来不精神。 明白。 对，所以 就是我刚才说的内眼线是吧？ 对。然后呢你再往前画，画到什么位置呢？画到你眼头的位置，眼头睫毛这个位置。中间呢要画得比较实。然后最后再画眼尾。 眼尾， 对。 这是单眼皮吗？ 这是画法。单眼皮就是要画的比较宽，要画的，刚才有讲到啊，因为不知道这个眼睛睁开是什么样，就是你睁开之后你要能看到你的眼睛比较有神，不是睁开之后看起来什么都没有，那等于白画。 对， 单眼皮还建议眼线往后拉长一点，因为你本来就是单眼皮，不占优势，你拉长一点呢也会看起来眼睛会大一些。 这样子。 对， 这样确实是感觉眼睛会精神很多。 对， 也好看。 这红眼线有点诡异、啊、 对，大家把它脑补成黑色。 老师的这种演示只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晰一些。 对， 嗯、那么下面就讲一下双眼皮。双眼皮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画的， 嗯，就是画细一点对吗？ 主要是把睫毛根部画上就好了。 对， 双眼皮呢分很多种眼睛啊，眼睛的形状你看有圆一点的， 圆一点大 长一点的，有细长的双眼皮， 它都吊眼睛，就是吊着的， 对，都有。我就简单分析一下， 嗯， 如果你的眼睛比较圆，你想要画的话，首先我们刚刚有讲过睫毛根部画，我就不重复了啊。所有的眼睛眼线的画法都是睫毛根部都要打实。那么你就要，如果是眼睛比较圆，那你们就把眼尾重点画一下，眼尾拉长。 嗯， 眼线一定要画流畅了。 好。 嗯，不要画的像个心电图一样。 老师，你的这个笔可以再重一点吗？因为我们镜头前可能有点 看 不太 清 楚。对， 哦，好的。 而是可能是因为这个光太强了， 可能是。 对， 眼线一定要画的流畅。 嗯， 然后眼睛，双眼皮圆眼睛的重点就是拉长你的眼型。 好。 嗯 嗯， 如果是双眼皮长眼睛呢，我还是画一个双眼皮吧。 当化妆师太不容易了，还会画。 好，化妆师真的都还蛮擅长画画的啊。 是， 如果你是个 小 双眼皮， 老师，你可以把你的白板往你那一侧稍微推一推， 这样吗？ 对，没错没错。 哦，这样就看得清楚多了。 再推一点，再推一点点。哎 ，OK， 好的，没有问题了， 那就很好。 嗯， 这样的话，如果你是一个双眼皮细长眼。 嗯， 那么你就把，主要是一般大家都会希望我的眼睛再大一点，都是希望把眼睛画大一点。 是， 重点就是加高你的眼球中间的部分，这个地方要画的宽一些。 哦，就是中间部分要画厚一点，两边画的细， 哎， 对吗？ 对，两边画细，画到睫毛根部就 OK 了。 嗯， 因为你的眼睛已经足够长了，不需要拉得太长。 嗯， 眼尾呢就稍微拉出来一丢丢就好了。嗯，重点是加高这个地方。 哦， 基本就用眼线调整了这个眼睛的大小和视觉上的长宽的这种感觉。 老师说的很专业，所以可不可以快点拯救我？ 对，现在让我们赶紧拯救一下我们的 好， 我们的小雨。 画眼 妆。好的 好的，那 小雨 现在要移步到表演区了。 我们小雨的眼睛算是比较标准的眼型，对吧？既不长又不会特别的圆，是一个特别适中的那种，我们标准意义上的那种比较漂亮的双眼皮，对吧？ 是。对，而小雨的 鉴定一下我们小雨的这个眼睛的形状， 而且小雨的眼睛也比较长。 哎，我觉得他的眼睛是那种比较有神，因为刚才老师说他其实是那种眼睛比较黑的，这样的那眼睛呢就比较看着容易有神，对吧？ 嗯，没错。嗯，好，可以开始了吗？ 老师先评价我们小雨的眼睛是什么类型的？ 太美了， 是。 我近距离的给大家讲一下。 好， 小雨的眼大家能看到吧？ 老师，外面的导播老师可以再把那镜头稍微拉近 一点。往上推一下， 对，拉近一点。 小雨的眼睛啊，睁开眼睛看我一下，他的眼睫毛全部露在外面，这样的眼睛的形状是非常好看的。 嗯， 但是就是一定要把睫毛根部的眼线一定要画实。 嗯， 我先给大家画一个眼睛。 嗯，那大家看一看这个画和不画之间，这眼睛会有什么样的提升效果？ 还是会有很大区别的。 应该会更好看，对吧？其实是很多女生都羡慕的这种双眼皮，对吧？首先它的睫毛能暴露在外面，显得眼睛就是天然带那种很强的妆感，对吧？然后其次呢，像这种形状，那个相对来它不需要特别大的那种修整，对吧？这种比较标准的眼睛的形状。 嗯， 睁开眼我看看。 其实我说句实话，我觉得， 嗯， 现在小峰老师，你用的是黑色的眼线笔吗？ 对，我用的是黑色的眼线液笔。 哦，好的，那我其实也给大家传授一个小小的经验吧。 嗯， 就是我平时会用棕色的眼线笔。 因为你的眼睛是偏棕色吗？为什么选择棕色呢？ 哦，不是，我觉得棕色会显得更自然一点，因为很多的时候它这个黑色眼线笔会显得眼睛有点死板。 哦，我有一种感觉，就是我发现很多女生画完这个眼睛有种贼贼的感觉。老师，这个贼贼的感觉是怎么回事？是她画得不够好吗？ 嗯， 小凤老师有什么经验之谈吗？ 就是、 就是、我刚才介绍给大家说是，我用的是棕色的。 我想说的是，因为一梦他的眼睛，他的瞳孔是有点偏棕色， 对， 所以也要看一下你的那个眼球的颜色。对， 真的小雨，你画完一只眼线之后 我就不再也不突兀了吗？ 我 就是左半边脸不突兀了是吗？ 不是我会觉得他的眼睛很有神，就立刻就不一样。 确实。所以说我有的时候也觉得眼线对于女生来说甚至要比睫毛还要重要。 是没错。 如果你的睫毛尤其是睫毛长得不够浓密的，眼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有些女生也会喜欢去接睫毛，因为它有很多手残党 啊，就是 画眼线画的像心电图一样。 如果她的睫毛够浓密够长的话，完全可以省掉眼线的这一部分。 会有一些补助吧。 老师，小雨的这个眼线，刚才你画的特点是哪种？是属于中间加高，还是眼尾拉伸的这种呢？ 小雨的眼睛从远处看，从近处看是很完美的。但是如果从远处看的话，他的眼睛其实有点偏细长。 细长，对。 所以我是中间加高了一些，会显得眼睛更大，眼尾适当的拉长了一点点。 好，老师快把另外一只眼补回来吧，让我们看得更舒服一点。现在两个眼的效果差得很大，其实。 对。 所以女生学会画眼线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基本功能啊，基本技能。你画好了这个之后，你出门会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眼线的这一部分啊，真的是太重要了。 但是我为什么刚才说有人画得很贼，就是我见到很多女生刚开始学化妆的时候啊，也要学画眼线嘛，就画不好就觉得眼睛那块黑黑的一条，像有个毛毛虫。然后你非但起不到那种让眼前一亮的感觉，还是觉得哎呀，你今天眼睛是怎么了，有点不太正常。 谁？ 不是你了，我说那种很多的初学者，就是他眼线画不好的时候，画得有点脏，有点贼，有点愣的那种感觉，不够自然。可能就是刚才老师说他没有找对自己眼睛的那种画法。 对， 比如他眼睛已经很长了，还把尾部又加长，就显得那个眼睛又更长了， 很突兀。 又有突兀这个词。 对，这个突兀离不开了。 就是你要根据自己的眼睛来画你自己的这个眼线的画法嘛，只有这样配合相得益彰，你的这个眼睛才会更有神。否则的话，就像我刚才说，会有点贼。 是，没错。 好，现在我们小雨的这个眼线现在 基本上已经 是画完 了。 其实看正确的画法，其实画不了很长时间，大概老师花了2分钟的时间。 很快，文准狠。 小雨 对着镜头让我们看一下。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长得突兀了。 而且小雨本身她脸很小。 对，现在看完之后确实这个眼睛的神采比刚才不画要更加聚焦。对吧？ 好看。 对，就是看一下小雨，如果近距离看的话，小雨其实就是她的睫毛长得不够特别 的 浓密。 正对着镜头。 对，然后呢，就是首先要把靠近你的眼球的位置，然后能露出来的眼白的位置全部要画上。然后中间加高一点，你自己平时也要注意这样画。眼尾呢适当的拉长，大概是2毫米左右就 OK 了。因为她的眼睛其实真的很大，但是远距离看的话不占便宜。 所以要把加高之后，等于它就修正到一个更亮的程度了。 对吧？ 对，小雨其实你可以画一点眼影，你补一下。如果只画一个单纯的黑色的眼线的话，这颜色太深了，太黑了。 对， 然后你画一点眼影可能会不会这么的突兀。 又一次被说突兀。好，感谢老师，感谢老师。 好， 谢谢大家。 谢谢老师为我们讲解了这个眼，我们各种不同眼型，然后如何画它的这个眼线的效果，然后怎么去修正自己眼睛，让自己眼睛看起来更好。即使你是个非常漂亮的双眼皮，可能会因为它的形状在远距离看的时候还是会有点吃亏。适当修正绝对是让人眼前一亮的特别重要的一步。 所以眼线真的是女生在妆容当中必不可缺的一部分。 对， 怎么办？我近距离一看，真的我们小雨这个神立刻就回来了，比我们不画之前。 大家好，我是丰台小何穗。 小何穗 很漂亮，很漂亮。那也非常感谢我们老师给我们小雨姐画上这美美的眼线啊，也希望大家可以记住这个正确画眼线的一些方法和步骤， 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 没错。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秘密花语。 我有个喜欢的花语要和你说， 是秘密哦。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我是一梦， 我是小雨。 嗯，那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和我们实时的互动。 同时呢，你也可以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九八二，就可以收听收看到我们接下来的吐槽环节了。 没错，那接下来我们的这个秘密花语的这一部分呢，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如果在国外只能找到这个餐馆打工的工作，该回国吗？ 嗯， 这个我觉得小峰老师认识很多在国外有求学经历的这个同学啊。 嗯， 首先你了解他们在国外的时候，这样餐馆打工这项工作是他们都会经历的事情吗？ 基本上都会去体验一下，不管是不是有钱还是没有钱，缺不缺钱，他们都会去体验 啊。有钱也是会去体验的。 所以首先餐馆打工这项工作不是一个多么不好的事情，对吧？ 对， 首先我们先把这个明确一下，就是从底层的工作经验来磨练自己的意志角度，这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今天我们这话题前提是只能 找 到， 这 我很好奇，在国外为什么会只能找到这样一项工作？ 首先我要说一下，就是最近我有一个闺蜜，她现在正是在研究要去英国留学。我们也知道就是英国留学的这个学费啊，包括他生活会 很贵， 生活费会很高。然后他现在就是在国内尽量的去接一些零活，然后去攒一些钱，因为家里已经出了一部分钱，就是帮你交学费，两年的学费，他就不想再依靠家里，过多的去依靠家里， 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是，然后在国内挣一些，现在攒一些钱之后去国外花，但是我觉得明显是不够的。 对， 然后我还问他，我说那你到时候去国外的时候，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类似的那种兼职吧？然后他第一个想到的也是，餐馆打工。就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现在只要出国，就是必须要是先到这个最底层吗？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首先很多同学在选择出国之前，他并没有有一项专门的技能，比如说我们举例啊，比如说像我们小峰老师，他有一个专业的化妆技能的话，那么他在国外就可以找这样的工作。但是如果你在出国之前没有这项技能的时候，那么餐馆打工它是最不需要技术含量的，同时餐馆打工还能很好的锻炼你跟人交流表达，就是口语关， 对 吧？ 没错没错。 所以这是大家会选择这个工作的一个原因。但是为什么要加个但是呢？就是因为这我们想锻炼自己表达与人接触的方式有很多，餐馆打工只是比较选择之一吧。 对， 它不好在于它可能占用你很多体力劳动。 服务行业都是可以的吧？ 对， 是， 比如说你去当一些服务接待员，比如说你去当一些广告的派发人员，这些都是可以起到跟餐馆打工同样的社交锻炼口语的效果。 因为刷盘子刷碗真的太累了，你还要上学。 对， 我其实 目标是什么？ 你说一个上学的学生然后去餐馆里刷盘子， 其实他们更多的可能会去点菜，就是不是单纯的只是刷盘子 啊，就是当服务生， 对，去点菜送菜这样子， 是没错。不过我是觉得，如果既然已经选择了出国的话，肯定要做好一份就是吃苦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对，一定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 对，你去外面不是享受这种生活的， 对 啊，就即使家里能给你提供这个条件，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就是各种各样的生活， 对， 然后就让我们自己丰富起来嘛。 对，而且我觉得对于留学生来说，你出国本身对自己的人生是一个历练，就你出去了之后可能经历一些事情，你自己也会变得成熟。 是的，没错。所以我也希望我的这个好朋友今天要看到我们这个秘密花语这一部分，希望对你有一个启发吧。 对，但是最后要不要回国啊，我的观点极其鲜明，这次我没有一个中间的观点，就是我特别建议大家一定要回国，因为我们出去学习的目的是开阔视野，学习国外的一些不同的理念，作为一个叫 international Chinese， 就是你有国际视野的中国人，这对你的发展很有好处。但是现在纵观整个世界发展势头最好的毫无疑问是我们中国，对吧？我们中国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有很多的行业正在逐步的兴起和壮大，这时候特别需要有这样的国际视野的中国人回到我们祖国，建设我们自己的祖国，发挥出自己的力量。 怎么说的一套一套的呢？ 一下子就 发自内心的，我真的是发自内心说这些话，因为我身边真的有很多 多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朋友，他们给我最大的特点是，首先他的思维方式更加的活跃，这点是在任何行业都是特别有优势的。其次，当他经历过像我们刚才说的餐馆打工、广告派发这些经验之后，他会知道社会上的这个不同的人是什么样的状态，苦难是什么样，艰苦是什么样， 是 他会更加珍惜现在的工作机会，从而使自己的工作的状态更加的专一和刻苦。 我建议你最近就不要来上我们节目了，你可以赶紧出国再去升华一下。 如果我有足够，不，我在国内也可以学得很好。我们的祖国的教育也是很好的， 不用再开阔视野了是吗？ 不是，是这样，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我当然觉得有机会去出国看一看，这样是非常有意义的。 是， 但是如果没有机会出国的话呢，没有关系，多看看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起到开阔视野的作用。对不对？ 看看小雨的健身啊、旅游啊都 OK 的， 是的， 对， 没有问题的。 好， 那我们这个秘密花语的这一部分也是结束了，今天再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眼线的这一部分，好吗？ 好，刚刚就是有一点，刚刚有说到一梦啊，一梦的眼线适合可以画一些咖色系的呀，深棕色都 OK 的。然后小雨呢，其实你们正好是恰恰相反的，小雨比较适合 黑颜 色 的， 哎，对，黑一些的，然后这种甚至是深紫色的也 OK 的， 深紫色 也 OK 的， 深紫色为什么？深紫色会 显，你看它的， 所以没有尝试过这个颜色， 没有，完全不知道这个颜色， 对， 很好看，很好看，可以试试，因为你的眼球是黑白分明，非常非常的明显，对比很明显，然后你可以画一些这种颜色比较深一点的，或者是比较亮丽一点的，都 OK 的， 其实大家从镜头上如果能看到我们两个主持人，就知道他们是两种不同的，就从视觉上不同的色彩的感觉。 对， 一梦是有点他的发色和他的那个眼球的颜色是偏有点带点淡淡的黄 色、 棕色。 对对 对。 对，然后我们小雨呢，就是特别黑的这个颜色，从头发的颜色和眼仁的颜色，皮肤没有很黑，皮肤很白，这是两种可能大家常见的不同的这个颜发色和瞳孔颜色的这个风格特点。所以选择两种不同的这样的颜色的。那个眼线笔， 对，我们小雨呢不黑，但是呢我也要提示一下大家，如果你的肤色是偏深的颜色的话，也要选择颜色比较深的眼线。如果你的皮肤是特别白，特别白，白透白透那种感觉，也是可以选择比较浅一点的颜色，也 OK 的。 对，这样就是避免你整个人会很突兀。 今天我们的小雨对突兀两个字记忆犹新啊。 我的天呀，我感觉我成罪人了。 好，今天上这期节目我也很开心，从一开始突兀的我变成了现在被小鹏老师拯救，眼睛变得很有神，所以也希望今天我们这一期女神化妆间可以给大家在眼线方面提供到一些帮助，让你们以后不要再手残画错眼线，来找到合适自己的这个方法。 对，就算画错也没有关系，回放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 OK 了。 哎，是的， 是的。好，那今天女神百分百之女神化妆间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要给大家放一首歌，那也是要提前先介绍一下，我们接下来的这个节目是982活力榜，希望大家持续的关注。那每周六的女神化妆间呢，和大家是不见不散，下周我们再见， 拜拜。 也感谢我们今天的两位 小峰老师， 两位嘉宾， 谢谢大家， 下周见吧， 拜 拜。 小芳造的那艘时光机，在梦里它并没有坠毁，而是飞得很高很远。有时我在清醒的时候也会呆望天空，总觉得它会出现，把我带回从前。 几分却又感觉怅然若失，镜子里面想看到人生终点，或许再过上几年你也有张虚伪的脸，难道我们是为了这样才来到这世上，这问题来不及想，每一天一年总是匆匆忙忙，我来自湖北四川。